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尔东兔子，第55集。你确定他喜欢我？ 哎，这是谁啊？ 同学，我一直说你呢。 哎，别看， 到这儿来干嘛？这是男生宿舍，女孩子不能进的。说你呢， 我知道阿姨，我是大一的新生，我就进去找个人。 那也不行，不能违反校规啊。 你就给我两分钟，就两分钟，我求你了。 不行，再这样我要报教务处 了。求你了，阿姨。 不行，说不行就不行，走。嗯。 晚上，严芳回到寝室，就听见几个室友难得在那聊八卦。 为爱考清华，想想都伟大。 元芳好奇地凑过去。 谁啊？谁为爱考清华啊？ 曹文俊把手机递过去，一脸惋惜。 就这姑娘，看不出来吧？多文气丫头，怎么就那么想不开呢？ 元芳盯着那手机，越瞧越熟悉。然后跟下午某张脸对上的时候，整个人一激灵，差点从椅子上摔下去。 我靠，丁宪！ 结果门口忽然就传来一道清越又冷淡的声音：“ 怎么，你认识啊？” 2007年2月16日，晴。母亲同意舅舅带我回上海，跟苏柏从一起过年。听说他刚失恋，但依旧西装笔挺，笑容可掬，看上去不太难过。我笑着拍他肩膀安慰。 没事啊，你还有钱。 苏柏从古怪地看了我一眼，表情惆怅。 钱不是万能的。 我又说， 可没钱是万万不能的。 苏柏从翻了个白眼，人松松垮垮地陷进沙发里，彻底不想搭理我了。我以为他不会再搭理我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忽然站起来给自己倒了杯酒，转过身，杯子微微一举，告诉我：“ 我最穷的时候，身上没有一分钱，在尊皇门外捡别人的烟屁股抽，因为那里达官贵人多。” 说着，他扬了扬夹在手中的烟， 捡了一个月，就有人让我去他手下做事。 为什么？ 因为我每天都能捡到最好的烟。 果然，360行，行行都能出状元。我忽然有点明白，他为什么总是装出一副人模鬼样的模样。他表面上看上去视钱如命，可又似乎对钱极其不屑。他把烟灭了，告诉我：“ 我跟了那个老板，他挺会做生意的，大道理一堆，最常说的三个一。 一帆风顺，哪是人生？一蹴而就，必有陷阱。一寸赤心，寸寸金。”我受教了，他不有钱谁有钱。 周思月回到座位，拉开椅子坐下，打开笔记本，目光瞥了眼趴在曹文俊身上的元芳，手搭在桌上又转回，表情很淡，像是随口一问。元芳陷入纠结，决定如实相告。 哦，刚在门口我接的，我中途去解了个手，以为这丫头应该没耐心等就走了，没想到啊，这接了第二批她还在那儿等我，等了一个多小时呢，真他妈有毅力。 相处一年，室友是什么人大家都很清楚，元芳的自恋平日里大家都有目共睹，平时姑娘路过的时候多往他们这边看一眼，元芳就勾着哥几个肩膀说：“ 哎，哥几个有戏了。” 听到这儿，曹文俊起哄：“ 哎，老袁，我赌一箱汽水，你丫当时春心荡漾了吧？是不是以为人家姑娘看上你了？” 周四月电脑打开程序的手顿了一秒，不动声色继续。元芳没反驳，脸红脖子粗的跟人争辩：“ 这要换你，你能不想多啊？不是我想多，是这妹子太会撩了。你不知道，我当时啊接了另外俩姑娘去报道的时候，小丁师妹还靠在树上跟我挥手 say hi 来着。本来觉得那丫头一般般，你不知道，笑起来那模样太让人……” 他怎样？ 周思月终于从程序里抬头，平淡地问。 误会，误会，都是美丽的误会。 说完，元芳识趣地从门口溜了。半小时前，丁宪的望夫石照片被曹文俊拍下发到群里，周思月把他带到西体育馆外。绿柳成荫的操场，两人站在蓝绿色的铁砂网前。丁宪费劲地把行李箱摆到身前，收了杆，这才抬头去看他。他这一年总是做梦，各种千奇百怪的人都能出现在他梦里，偏偏就从来没有梦见过他。他就这个事儿咨询过几家心理顾问，其中一个人看他是高中生，一听要咨询情感问题，十分敷衍地问了几个问题。 发生过亲密举动吗？ 丁宪想到那天那个吻，略一点头。 性行为呢？ 他摇头。顾问把笔一丢，很快得出结论。 你们这样的学生我见过不少，尤其是女生，失恋的时候要死要活的，吃安眠药自杀的都有。你这还是症状轻的呢，就是年纪小闹的。你们现在这个年纪啊，见识少又好强，做什么事儿都容易走极端，哪懂什么是爱啊，就是心有不甘。 如今这人生生站在他面前，背光而立，看他的目光平淡许多，不再是烟三胡同里那个时常冲他吊着眉梢笑的少年了。他比以前清瘦了许多，圆润的轮廓变得棱角分明，线条冷硬，皮肤依然很白，头发剃得简单，极好地修饰他的脸型。丁宪记得他以前不笑的时候，嘴角也是有点微微上扬的，所以总觉得他时常带笑，眼神又亮又有光，很讨喜。现在也帅，只是帅得有点颓废。周思月不说话，他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气氛一直僵着。这边人不多，日光晒得他后背发烫，大片大片的汗湿透了衣衫。 周思月， 丁宪在来的路上想了很多开场白，一下子又僵住了，不知道该从何说起。甚至丁宪都想过，今天或许他都不愿意见自己，但至少周思月来了。丁宪心里又燃起了希望，两眼发光。 见到你很开心。 直到说出这句话，周思月才恍然间觉得这丫头变了。以前她总是屁颠屁颠地跟在自己后面，有时候自己随便一句话就能把这丫头的脸逗红，总也不敢看自己的眼睛，特别胆小。但真把她逼急了，也能嗷呜扑上来咬你一口，但很快又怂了。丁宪说我见到你很高兴的时候，周思月忽然低着头嗤笑了下。那瞬间，丁宪仿佛又看见了从前的少年，可很快又恢复冷漠。 我不管过去一年发生过什么，周思月，我是来找你的。 周思月双手抄在兜里，平静地说。 丁宪，我现在没有谈恋爱的打算。 我不是来找你谈恋爱的。 丁宪急忙撇清，他发现自己现在真是撒起谎来一点都不脸红，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。不是才怪。但丁宪也深知，两人分开忽然见面就说要跟人谈恋爱，不被吓跑就奇怪了。在来之前，孔沙迪在路上给他发了条短信，八字真言奉劝，千万别追，男人靠调。 那你找我干什么？ 周思月双手抱着手臂，忽而闲散地往铁丝网上靠。 看看我当年的老同桌啊，是不是被岁月这把杀猪刀给剐了？ 丁宪故作轻松地说。 听说你刚在机器人大赛上拿了金奖，恭喜你。 周思月沈笑，目光往远处一瞥，微眯眼。 谁告诉你我拿奖了？ 丁宪一愣，脸笑。 丁宪，我没拿奖。 他直起身，杨柳吹在他背后轻轻飘，忽然起了风，吹过他额前的刘海，一道轻描淡写的声音传来。 看到了，我过得没你想象中那么好。 少年转身走了，丁宪好半晌才反应过来，日光刺眼，他不管不顾地冲着他微颓的背影大喊： 一帆风顺的哪是人生啊，金奖算个屁，你以后可是要拿图灵奖的人。 晚上回寝室，丁宪接到孔沙迪的电话，那边八卦地问： 哎，怎么样怎么样，他是不是很激动啊，你俩是不是在清华门口抱头痛哭啦？ 丁宪倒立完坐在床上： 你以为是你跟宋子琪吗？ 切，到底怎么样了吗？好奇死了我。 他说他没谈恋爱的打算。 啊？怎么这样啊？ 你见过流浪狗吗？ 什么意思啊？ 就是那样的状态。 我去，真的假的？这么糟糕？不过我之前看新闻上说，专门有人建了个贴吧骂他爹，也能理解，你就多陪陪他吧，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，总会好的，他现在应该挺需要安慰的吧。 他很排斥我。 也能理解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也不愿意让我喜欢的人看到我狼狈的一面。 你就那么确定他喜欢我？ 废话，他之前对你那么好，宋那死人好几次都跟我说，周思月为了你教训他好几次，他就差把我喜欢丁宪这五个字写在脑门上了。 谢谢你啊，沙迪。 丁宪明知是安慰，心里还是忍不住狂跳了几下。 客气什么？不过你可千万记住我的话，别主动去追，要靠吸引，吸引懂吗？用你身上的母性散发光辉去吸引他，让他主动来追你。 哎，好啦好啦，说了800遍啦。 还嫌我啰嗦。哎，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集更精彩。